啊，母亲节快乐！每位当母亲的母亲节蒙福，阿门，阿门。我昨天在这个预备这一堂道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感动了我，给了我一句话，关于我们当中的母亲的，我要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要待会儿我们也要为一些在我们当中的母亲们祷告。而且不过我有一句话要跟你们分享，鼓励你们，就是我觉得神的感动是说，那些在我们当中当母亲的，你就好像你的孩子一直在成长当中，你自己也必须在成长当中，你自己也必须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认识神的爱，神怎么样做你的天父。为什么呢？因为你孩子在成长当中，他们的需要一直是改变的，一直在改变当中，他们的需要。所以有些母亲，可能你在他4岁的时候，你怎么对待他，那个时候是正确的，并非你在他14岁的时候，你用一样的方法还是正确的。可能你已经必须改进了，你自己也要在成长当中。这个是我觉得神给我的这个感动，要激励我们当中的当母亲的，甚至当父亲的，都是一样的这个原则。你必须自己也在成长当中，因为孩子在长大的这个过程，他们的需要一直在改变的，一直在改变的。所以你不可以以他4岁的时候这样对待他，14岁还是这样对待他，有些人40岁还是用一样的方式来对待那么的孩子，这个是不实际的哈，一定会出毛病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明白哈。所以神的话语是说，我们自己也要在成长当中，当父母亲的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在成长当中，他们的需要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当中。所以你要怎么应对呢？你自己也要在成长当中，在神里面，在基督里，你自己也在成长，你的知识也在增长。而怎么增长呢？就是你认识神有多少，你就能够以一样的态度来对待你的孩子。你看见神是怎么样做你的好爸爸的，你看到有多少，你就自己也会有这个启示，怎么样对待你的孩子。阿们，阿们。所以不要用一样的那个方法啊来对待你的孩子，4岁、14岁、40岁还是用一样的那种方式啊，那是不健全的啊，不健全的。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中一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学校有一个同学啊，这是每一个人的笑话。为什么呢？因为他妈妈每一天都来学校的，就是那个休息的时候带那个电管啊，那个带那吃的啊，哎呀，仔仔，哎呀，所以每个人都在笑，每天，而且坐在他前面看他吃啊，乖啊，碰他的头发什么的。那个中医了嘞，我那个已经13岁了，而且我们是男校，更加都是成为笑话。而且那个小孩子真的自己也，就因为这样，他也不大健全的，是聪明的一个人，不过他跟别人的那个就是那个友谊是很有问题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啊，就总之他一个人玩在那边玩那个纸的那个飞机。中医了嘞，我们都在踢足球什么，他在自己喂，那每天休息的时候等他妈妈来，妈妈在这，哎呦看门更长哎，这个不可以了，孩子长大了不可以用一样的方式的。后来你知道我们学校是男校，我们中一中二的时候是穿那个短的那个裤啊，一到中三就换长的了，只有这个他不愿意，所以中山全来学校都是穿长裤，只有他一个穿短裤，他就是不愿意加倍多啦。所以我做 prefect 的，我得去抓他，做拍狼去抓他，你再不换我们要要计分啊什么啦，后来要得逼他穿，很不健全。为什么？这个问题是在他妈妈还是用那个他小时候的那个方式来对待他，所以孩子不能够健全的长大。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话是神要激励我们大家，特别是当父母亲的，你的孩子在成长，他们需要一直在改变当中，你需要你我 当父母亲的需要神的智慧，怎么样带我们的孩子，好不好？阿们。因为神他自己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他是按着我们的需要给予我们带领，给予我们帮助，给予我们供应，是按着我们的这个成长过程的需要来供应我们的。这个哪里看得见呢？因为没有时间去看，不过我记得吗，这个是约翰福音21章，那个时候耶稣复活了之后，maybe we can look at the scripture. Yeah. 我没有放在这个 PowerPoint， 给我看。这个耶稣复活了之后，他跟彼得说啊，记得吗？他跟彼得说：“你爱我吗？”那彼得说什么？我爱。他说：“如果你爱我的话，你要怎么样？”撒牧师他怎么说？耶稣怎么说？我刚想起这个境界啊。他说：“喂养我的羊。”还有下一句呢？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第 一次他说喂养我的羊是小羊，在原文里面。第二次说牧养我的羊是老羊，小羊老羊，好像我们的名字哦，姓羊的人几个在我们当中。所以耶稣用不一样的词汇 来叫彼得，你要照顾羊群，有小的，有大的，有老的，意思是说你要注意到他们有不一样的需要，你要按他们的需要给予他们灵粮的意思。所以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他是充满智慧的，他知道我们在这个成长过程中需要什么，他按我们的需要来给予我们，来供应我们，来帮助我们。阿们。一样的，今天神要你我知道，做父母亲的我们要有这个智慧。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他们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越来越僵越来越僵，是因为他们的方法没有改变，不实际了，不实际也不实用了那个方法。阿们。所以这个让神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把这个做父母亲的做得更有效，更正确一点啊。所以今天这样我们怎么成长呢？我们当父母亲的怎么能够越来越有智慧，怎么按我们孩子的需要去供应他呢？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认识神是怎么对待你，神是怎么当你的天父，你看到有多少你就怎么样能够当一个好父母亲自己，明白吗？这个跟那个金杰一样，我们能够爱别人是因为圣经说什么，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爱不是 的源头不是我们自己，是神。我们经历神的爱有多少，我们就很自然的有那个能力以这份一样的爱去爱别人，同意吗？阿们。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发明爱，也生发不了爱，爱的源头是神，从神那里我们享受有多少，我们就有这能力去爱别人有多少。一样的这个原则，你怎么经历神为你的天父，你就有这个能力为人之父，去做一个好妈妈，做一个好爸爸。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无论你今天这年龄是有多少，只要你有孩子，无论你今天是已经当父母亲了也是好，或者是公公爷爷奶奶姥姥啊，你只要有自己有还有孩子哈，特别你还有，特别是你自己的孩子或者孙子，你要继续的记得，而且一直的来认识你自己是神的孩子。阿们。无论你今天是父母亲或是公公爷爷姥姥啊，你也要记得自己还是神的孩子，而且神今天要帮助你继续的来认识什么是成为神的孩子。天父我的神上帝他是怎么样成为我的爸爸，在我的生命里面怎么来带领我，怎么的来眷顾我。你看到有多少，你就能够怎么样去对待你的下一代。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在他里面看到亮光的。所以今天我们以这个角度来看一些经文，使我们自己被今天让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孩子，而且神是怎么对待我们的，那我们就懂得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下一代，好吗？阿们。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约翰 约翰一书的三章一节，约翰一书的啊，首先我们没事，我们先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我可以请问，在我们当中谁接受过他，信了他的名的？摇摇手。哎呀，我有好消息告诉你，根据神的话语，他已经赐了给你权柄，权柄做什么？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没有孙子，不啊，你信神并非你的孩子就是 automatic 啊，自然的就是神的孙子了，没有的。我们个人每一个人都要来信他，来成为他的儿女。阿们。也无论你年龄有多大，你自己当爷爷姥姥或是什么的，今天你要记得你是神的儿女，神今天要给你呈现他父的爱。他身为你的天父的这份爱，他怎么对待你？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看见这个亮光。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三章一节开始啊，你们看，哇，这个不一样啊，这个是新译本。三章一节说，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怎样的爱，就是让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因此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父。亲爱的，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怎样还没有显明，然而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本来是怎样的。下一节第三节说，凡对他存着这盼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一样的洁净。好，那我们今天看他这个是谁写的？这个是使徒约翰写的书信。他说：“你们看，父赐给我们是怎样的爱，就是让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吗？你读这经文的时候啊，你不会想象到说，约翰他写这书信的时候，他已经超过90岁了嘞。”他还是对这个真实那么的兴奋呢，他还没忘记说，但也没有说啊，习惯了啦这个真理哦。对啊，我们是神的儿女，90多岁了，他还是很兴奋的告诉我，你知道吗？神是多么爱我们啊，而且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希望我们这一辈子不会失去这份兴奋啊。说我们是神的儿女，阿们，你是神的儿女。告诉你旁边人，你是神的孩子。另外一个，你是多么蒙福啊！哎呀，你是神的孩子啊！一辈子千万不可以忘记你是神的孩子啊！你是神的儿女。90多岁的约翰使徒，他还是说我们是神的孩子啊！他就多么爱我们啊，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一点你不可以牢牢不可以忘记的啊！而且你要继续的在你的生命里面继续的在这一方面的看见，要有一个成长，要有一个越来越有这个看见启示，说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的孩子。根据神的话语，当我们信他的时候，他赐予我们这个权柄，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在神的话语里面，他主要用两种不一样的词汇来形容我们是怎么样进入他的家门的，成为他的儿女。一个词汇是领养这个字，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中文的圣经说得儿子的名分，在原文里面的那个字 huiosisia 也是用来形容领养的意思。另外一个词汇在圣经里面说我们是被重生成为他的孩子。那到底我是被生做他的孩子，还是被领养做他的孩子？圣经用了两种词汇来形容，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两种词汇使我们从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到神这个救赎工作的不一样的特征。我们是怎么进入家门的，使我们能够更了解我们是怎么被拣选的，怎么成为神的儿女。阿们，阿们。所以 有些人觉得哎，灵粮不好，这个是不好，不要去用它，因为好像灵粮就是第二等了，不是真的孩子啊。在神的眼里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有一次两个小孩子在吵架的时候，姐妹啊，吵架的时候，老大跟老二说，因为老二是领养的啊，我才是真正的是妈妈的孩子，因为我是他生的，你是被领养的。那小的说，妈妈生你的时候他没有的选择，他领养我他有的选择的。阿们阿们。所以这次真的也是给我们看见，从不一样的角度来认识神的救赎工作。为什么神也用这个字领养来形容我们怎么入门的呢？因为领养给予我们看到别的特征，关于他的救赎工作。神确实拣选了你，你知道吗？在世界还没被创造之前，圣经说神已经认识了你，设计了你，拣选了你，你是神所爱的。阿们阿们。千万不可以让生命的任何经历，或者是人，或者是魔鬼来说服你的心，欺骗你，觉得没有人爱你，神不爱你，神拣选了你，不知道在几万年前已经拣选了你我。告诉你旁边的朋友说，神拣选了你，你知道吗？啊，可是不要加那一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神拣选了你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看镜子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神拣选了我们世界千千万万的人，神拣选了我们，为什么我忘了你在。不过确实神在那话语里面说，他拣选了我们，在你还没有被生在这世上之前，神已经认识你，计划了你，拣选了你，要成为他的儿女。你是神所爱的，阿们。说你是神所爱的，跟啊左右，你是神所爱的，阿们。啊，你是神所爱，你是神拣选的，不要忘记这一点。人可能会抛弃你，神永远不会抛弃你，永远不会抛弃你。所以圣经说，你们看，这个是使徒约翰啊，你们看。父赐给我们是怎样的爱，就是让我们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确实是他的儿女，而且在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啊，这个是以弗所书1:3，继续哦，我们来读。你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在基督里，你会一直一再的看到这个词汇，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接着基督啊，来进行他的救赎工作。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就如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他又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得儿子的名分在新约里面你会找到七八次，得儿子的名分原文是叫 huiosisia， 也是一样的字，用来形容被领养的意思。也就是说，也可以读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被神领养了。而且下一句说，第六节说，好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在爱子里，耶稣里啊，赐给我们的。我们在他爱子里借着他的血蒙了救赎，过犯得到赦免，就是按着他丰盛的恩典。跟着我说，丰盛的恩典。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哎呀，他丰盛的恩典，恩典就是给予我们我们不配的，他来帮助我们，来使我们能够向他的爱回应。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得救之前都是罪人，都是被困在这个罪的监牢里面，不能够自拔，不能够帮助自己，不能够拯救自己。那个时候因为神人都犯了罪嘛，对吗？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在世上的都有这个罪性，罪的本性，而且每一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追求神，是神来追求我们，你知道吗？神追求了你，在你我被困在那个死样子的时候，神已经爱了我们，而且他来追求我们，因为他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而且他来触摸我们的心。虽然我们还，圣经说，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神已经爱了我们，而且为我们牺牲了自己，在十字架上。阿们，阿们。而且他接着他的爱子耶稣来做他拯救的工作，救赎的工作。而且他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他使我们能够回应他的爱，是他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面，触摸我们，对他的爱有了这个亮光，有了这个看见，也对他做出了这个回应，说我愿意，我接受你为我的救主。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哎呀，神迹发生在我们的灵里面，神的生命活力进入到我们里面，神他本身圣接着他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给予我们永生，从里面改变了我们，使我们重生了，也使我们被领养了，成为神的儿女。阿们。今天在我们当中，你谁信了神，接受了他为你的救主，哎呀，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今天神要给予你亮光，看见成为他的儿女的福分是怎么样的。神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你我，今天使我你我都能够跟他走在一起，一辈子的来蒙福。阿们。神爱你，神珍惜你，神要继续的给予你亮光，看见你的身份是怎么样的，在他里面是怎么样的，你的这个身份带来的基业是如何的。这个我们这一辈子都不能够完全琢磨到的，不过神确实要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阿们。你知道吗，要不是圣灵在触摸我们，在帮助我们，你我这一辈子都看不见神的爱。确实是他追求了我们，得着我们的心啊。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在第八章的十五节说，你们接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使你们仍旧惧怕，你们接受的是使人成为嗣子吗？后嗣的嗣啊，嗣子的灵，使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圣灵也要继续的在心里面证明给你看见，你在耶稣基督里的真实，我是神爱的，我是神祝福的，我是神的孩子，我在他里面有无比的基业。你知道吗，神要使你越来越发觉发现你的拥有是什么的，你的身份是什么的，在他里面。而且这一切都是圣灵的运作，是圣灵在帮助你我认识我们的身份。可别停止追求认识神。阿们。因为你认识有多少，你就能够享受到有多少。阿们。神今天他的话语给使我们知道说，他正在做这个工作，你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这个工作。他什么工作？但要使你发觉看见你在他里面是多么的被他爱祝福，他要你看见，借着圣灵的运作在你心里面。耶稣他亲自也说，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八节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他那个文脉是在形容这个圣灵将要来他要做的工作。圣灵要做的工作是使你看见你不是孤儿，你是神的孩子。阿们。你是神的孩子，今天神要你更加看见你是神的孩子，而且神孩子的拥有是什么样的，那无比的基业在基督耶稣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必须一直的在成长当中，即使我们已经是为人父母了，我们还是继续要看见怎么样是神的孩子。因为你有至少有多少，你会有以更正确的方式对待你自己的孩子。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不但是被重生进入他的家，我们也是被领养进入他的家。其实这使我们看见说，神的救赎有不同的特征。因为领养是指他有，不是说他爱的比较少，是 使他确实有付出代价来找我们，来拣选我们，来使我们能够归向他。啊，有一次有一个主日学啊，小孩子主日学，他们在登记孩子，那个老师，主日学的老师，看到这两个兄弟啊，让这个年龄是一样吧，看问他们，他们说我们是兄弟啊，然后他说他生日是你的生日是哪一天？两个人都说是我们是1976年的4月份的，不过他们离了2个星期，这两个还那老师说不可能，你们是兄弟，而且你们怎么这个生日是才隔了2个星期？他说可能，因为我们当中一个是领养的。那老师也没有去多想，他就问了，那哪一个是领养的？他们两个就看瞪了一眼就笑了，哈哈哈哈。我们也问了爸爸，可是说爸爸说我们两个都爱他，也忘了哪一个。你明白吗？啊，因为他爸爸不要他们，有觉得这个那个被领养觉得我是第二等的。不是的，其实他也有付出更大的代价去领养。阿们，今天神要你，我知道我们不但被生在他的家里面，也被领养了，指的就是他付出了这个代价去寻找我们，把我们带到他的怀抱里面去。阿们，阿们。啊，那重生的意思是什么？因为领养呢，一个人如果是被领养的话，他没有这个爸爸的这个基因哈，没有我的血统，没有我的基因，没有我的这个样子啊。不过圣经也说我们也是被重生了，所以这重生是从哪里看到有这个真实呢？因为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在原文里面，这个新造的人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新的品种啊，新的品种的意思就是你的里面已经完全改变了啊。那这个是指重生的这个真实啊，我们的里面已经改变了。这里说旧事已经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了，你是不是新造的人啊？你是新的品种，有神的生命力在你里面的，神的生命，神的本性今天也在你里面，你知道吗？你有神性在你里面。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你不只是被领养，你也重生了，你有他的基因了在你里面。阿们。所以圣经能够告诉我们说，这个是灵后5章21节，我们往下看的几节，这里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大家跟着我说，成为神的义。我不是被算为哦。诶，在旧约里面，在十架之前，亚伯拉罕他信，圣经说他被算为义。今天在基督里，我们成为神的义啊，这个大不相同了了。为什么？因为在十架过后，我们得救是重生，是本质里的改变，不是被算为义，我们成为义。阿们。因为什么？因为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在灵前的6章17节说，我们与主联合的成为一灵，与他成为一灵，本质的改变，你的灵里面与神是一灵，他的本性成为你的本性，你被重生了。哈利路亚。不但被领养被拣选了，我们也重生在他的家里面，成为神的孩子。今天你有了神的神性在你里面，你知道吗？而且神要我们知道说，你认识有多少，你对你这个在基督里的这个新造的人的这个身份认识有多少，你就找到多少的动力把它给活出来，你知道吗？神的话语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怎么信了5年10年还是那个死样子啊，就是他不认识他在耶稣里的身份，他看不出，他没有看见，他没有这个看见，他也没能够把它活出来，缺乏道，缺乏真理。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回来看这个经节，这个是刚才我们读了哈。刚才我们读这个约翰一书的3章1节说，我们是父赐给我们的爱是怎样的爱，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接下来说，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怎样还没有显明，然而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本来是怎样的。意思是说，今天你我根据神的话语，我们有神的本性在我们里面，我们跟神一样的圣洁，一样的公义在我们的灵里面。可是为什么我们活出来还有那么多缺陷呢？因为我们的看见还不足够，我们看见耶稣还很不足够，我们的亮光还没到位，所以我们活不出来。你看到他有多少，你就能够活出来有多少。所以神的话说，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你会看到他跟你一模一样，一样的本性，一样的特征。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必要看见他本来是怎样的。所以根据神的话语，今天你我看见耶稣有多少，我认识他有多少，你很自然的会活出他有多少。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活出他的样子，问题在哪里？根在哪里？缺乏认识，缺乏认识。你必须去一个宣讲耶稣的教会，不只是讲一些礼仪啦、传统啦、宗教，你要认识耶稣。道必须彰显耶稣，使他的子民看见，哎呀，耶稣多么的美好。你看见有多少，你就能够自然的显现出他的样子有多少。阿们，阿们。所以你看接下来的下一句话怎么说的？你看，我们看到他完全要看见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完全的彰显出他。根据这个经节，对不对？然后下一节说，第三节说，凡对他存着这盼望的，你在里面有这个看见为你的盼望啊，你是神的孩子，你有他的神性，你有他的特征在你里面，你会怎么样呢？你就会洁净自己，像他一样的洁净。所以今天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动力和能力洁净你自己，活出他的样子，你缺乏认识他。不知道你听得到是怎么样的道。你如果看见耶稣有多少，你会洁净自己有多少，使自己更活出他的品格。阿们，阿们。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无论年龄有在哪里，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继续的认识这一方面的真理。因为你看到你的真实在基督里的真实有多少，你能够流露出来他有多少。所以不可以停止认识你在他里面的身份。阿们。哎，跟着我说我是神的孩子，他活化在我的生命里。阿们，阿们。所以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今天让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子。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有他的本性。就好像今天有许多人告诉我，你看你儿子的那个样子跟你一样。那你看他说话的佩金长老跟我说，你看他那讲话的样子跟你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儿子，他有我的基因。不但是他有我的基因，他跟我住在一起，活在一起，在一个家，他也看见我的举止是怎么样的，不知不觉当中，他也会拿起一样的这个习惯，对吗？阿们，阿们。所以一是基因血统是传授来的，二是环境塑造出来的，因为他看见我是怎么样。讲话的很自然的，他拿起一样的这个方式啊，照样的在根据神的话语啊，根据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洁净自己，因为我们在他里面已经是洁净的。你如果看不见你在他里面的那个圣洁，你活不出来他的圣洁的。不只是你的血统，而是你的塑造。你让真理来塑造你，来认识你身为他的儿女是怎样的，你自然会活出他的样子。阿们，阿们。你不用回答我这句话，不，我要问大家说，今天是否有人看见你？哎呀，你提醒你使我想起耶稣。 有没有人这样哈？不知道了，我不知道哈。是否世人看见你看，又已经看见你天父的样子？神确实要你我活出来的生命是这样的。世人看见你，哎呀，耶稣是多么的好。阿们，阿们，但愿如此啊！在我们的生命里，世人看见你，众人看见你都，哎呀，看见了神的样子，看见你爸爸的样子。阿们，阿们。而这来自哪里呢？来自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的天父。今天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因为你重生了。今天你有他一样的那个怜悯在你里面，神的爱今天一样的那份爱在你里面，因为神居住在你里面，你就跟神有一样的智慧，你知道吗？一样的圣洁，一样的公义，一样的爱心、仁爱、慈爱在你里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活不出来的。不过当你知道而信，这个流露出来是很自然的，所以叫做圣灵的果子，不是人的工作。圣灵的果子，树的生长出那个果子是很自然的，对不对？不是、挤出来的啊！你看到他在气喘，那个树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有生命的流露，它的果子就来了。一样的，当今天你知道，在你里面的生命是神的生命，你是神的儿女。你越有看见，越让道洁净你的心，你越很自然的找到那份一样的动力和能力，活出耶稣的样子。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能够活出神的样子是最自然的一件事情。你是神的儿女，阿们。说服你旁边的人，你是神的儿女。说服他，说服他啊。啊，你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有什么福分呢？我是命后土啊，我们来看啊，神的儿女还有什么怎么样的好处啊？好，刚才我们读了哈，这个经文罗马书8:15-16读了哈，是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呼叫阿巴父，对不对？是这个是圣灵在帮助我们。下一个经节在17说，既然是儿女，哎呀，好处来了，好处来了。既然是儿女，就是后嗣，是神的后嗣，也和基督一同做后嗣。为什么他要更具体的形容是跟耶稣一同做后嗣？为什么不只是说是神的后嗣？因为后嗣得有什么啊？有产业，对不对？有基业，有产业，对不对？可是产业有不同的产业，对不对？就好像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长子双份，接下来的其余的他们平分，啊，长子有长子的好处，所以产业有不同的大小多少。可是，所以神得说，不只是神的后嗣，是跟基督一同做后嗣。为什么？因为基督就是那长子，而且他得到的不是双重，他得到的是全部。而且你跟他是 joint account， 一个户口。这个就是那个意思，一同做，就是在英文圣经里面说 join heir， 就是一个户口，你跟他一样的基业。哎呀，你跟耶稣一样的产业，一样的基业啊！你听得不？傻了，怎么？你跟耶稣一样的基业，你知道吗？他的国度一样的属于你，他的拥有是多少一样的是你的拥有，他的福分，他的荣耀有多少一样你的福分和你的荣耀。哎呦，我假别笑，我假别笑，我咽不下去。这个你的基业跟耶稣基业是一模一样的，是一个户口。就好像我跟我的妻子的户口是一样的，我们这么多年来结婚了这么多年来，我们的银行户口是一个户口。那一个户口的话，那他能够支取多过我，还是我支取多过他？啊，对，一样的，一样的。你明白吗？现在你明白吗？一样的，不过一样也有他的问题了哈。我的问题是，那个时候我们十周年的时候，结婚十周年的时候，我要给他一个大惊喜，要把钻石啊戒指。 不过我买什么他都知道，因为他可以看见我支取多少。哎呦，我不能够给他一个惊喜，你知道吗？不过那十年的周年，那个十年周年，那个我要给买他这个礼物，你知道吗？我用了八个月嘞，省吃俭用，一点点一点点，省吃俭用八个月买那个给他一个惊喜。后来我告诉他说，更大的代价是我八个月慢慢挣，哎呀，真可怜啊。说一样的户口也有这个问题哈，啊，不过你跟耶稣一样的户口，根据神的话语一样的基业，一样的产业。你说我们今天是否是活出了我们在基督里的产业？还远远还没能够呢，为什么？还缺乏亮光，所以我们多需要道啊，多需要神的话语来看见我们的真实，在基督里的真实。道是极其的重要，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今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看见，我们是神的后嗣，而且我们是与耶稣一同做这后嗣，一样的产业，一样的，而且这个产业不会更改的。耶稣配得得着多少，你就配得得着多少。阿们。有一个老头子啊，他听不见了，很多年了，耳聋，后来去看那个大夫，那个大夫给他装上这个，找到这个最新的科技，给他装上这个助听叫这个器哦，助听器啊，给他装上这个助听器，他第一次能够听，很多年以来的第一次能够听见，啊，很兴奋，他就回家去了。然后下一个月他来 check up 的时候，来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哎，你家人是不是很兴奋？你能够听见？”他说：“我还没告诉他们呢。”我坐在那边听，他说这个月来我的这个遗书已经更改了三次，你不好意思吧？地公不地公，感谢神，我们的基业不会更改的，哈利路亚！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按着你我的条件，根据神的话，不是按着你我的成就，按着耶稣完美的成就。你说我们是不是蒙福的族类？说我是蒙福的。哎呀，你是蒙福的嘞，兄弟俩说罗后啊 ，Hockey 啊，只是我们还知晓，还很缺乏啊，看见的亮光很缺乏。这是我们基督教的特征，就是你看见有多少，你能够信多少，信多少，你才能够体会到多少。所以道是极其的重要。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里面真实确实看见自己的是谁，拥有什么，在基督耶稣里，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这教会里面，我们只高举的是耶稣，耶稣，耶稣，你确实要来看见你自己在耶稣里面是怎么样的，怎么样蒙福的，怎么样让神爱和祝福。阿们。你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才讲了一点点，时间缺乏，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多么蒙福的族类，神拣选的族类，叫他的荣耀被称赞，他丰盛的恩典，按着他丰盛的恩典，他这样的宽待你我，我们来敬拜他好不好？阿们，我们站起来，哈利路亚，让神的话语今天透入你的心肠肺腑。给你看见，从心里面，让圣灵开启你的心，看见，哎呀，我是多么的蒙福啊！哎呀，可别让魔鬼欺骗你啊！没人爱你啊，神没看见你的需要。你看，你祷告了，神还没应验，别让魔鬼欺骗你啊！今天你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看见，而且被他的话语坚固你的信心，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哪些是神的儿女呢？根据神的话语说，那些接受他的，信他的名的，他白白的把万有赐给你，把永生白白的赐给你。哈利路亚，我们是神的后嗣，与耶稣也与基督一同做后嗣。接受主吧，你自己要来体会他爱的甘甜，你自己要来经历神的善、神的美、神的好。阿们。我要求你闭上你的眼睛，低下你的头。 我要叫那些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的，还没自己来体会当神的儿女的福分是多么好的，是怎么样的，你要接受。我要为你祷告，像今天回家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拥有神的同在、神的祝福、神的救赎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还没接受过耶稣为你的救主，快快我要为你祷告，举起你的手，我们都举过手的，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还有吗？还有吗？不要害臊，我要为你祷告，要你来自己来体会他爱的甘甜，他的救赎是怎么样实现在人的生命里的，神的救赎。还有吗？举起你的右手，然后你才放下。我要看见，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还没接受耶稣为救主的？还有一个，还有吗？不要害臊，我们都举过手的。但举手你是说，神，我回应你的爱，我对你的爱做出这个回应，我愿意接受你的救赎、你的帮助、你的供应。阿们。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为那些举手的一起来祷告。来说，主耶稣，我相信你，相信你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你复活也是为了我。今天让你的宝血洁净我，除掉一切的罪恶，叫我做神的孩子。今天你让永生进入到我的灵里面，叫我与神和好，一辈子让他来带领。我接受你为我的救主，感谢天父拯救了我。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阿们。我们欢迎你来到神的家，欢迎你来到神的家做神的孩子。阿们，阿们。我们来敬拜他好不好？以这个新的亮光来敬拜他，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的最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敬拜他，一天，每一夜，每一分钟，我仰望你的恩典。患难时，在我 我心安时，你双手引我进入你恩典。主耶稣，你把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为我死，为我而流泪，赐给我无尽的恩典。 来，我们大家敬拜他。 我能有什么给你呀、 能报答你付的代价， 每当我定睛你视下，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他脸上灌满新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心安自由希望。 我能有什么， 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到达你不必代价，每当我定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那边上放在心底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 我要大家闭上你的眼睛，我要现在你用你自己的言语来感谢他，来感谢他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了美好的事情，一切他的工作，一切他的大爱彰显在你的生命里面，他的帮助，他的医治，他的供应，用你自己的言语来感谢他。今天让他的话语重新的提醒我们，在他里面多么被他爱，被他祝福。今天用你的言语来肯定你在他里面你当儿女的这个名分和这个真实。谢谢你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叫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其实我们当父母亲了，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你眷顾我们，你给我们预备了无比的产业和基业，你供应了，你带领了，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里，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都有美好的计划，美好的意念，叫我们在你里面有盼望，有指望。谢谢你，谢谢你，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权利成为神的儿女，谢谢你将你的恩典释放给我们，让我们享受主你在十字架上所舍命流血的爱。主耶稣，今天是母亲节，此时此刻我要为在这里的每一个母亲来献上祷告。主耶稣，让我们在体验你爱的同时知道怎么样来做母亲。 主啊，你给我们的爱就像母爱一样，就像父爱一样，因为你是我们的再生父母。耶稣基督，你使我们得重生，使我们有更新的生命。全能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把在这里侍立的每一个母亲都交在你的圣手当中。你使我们有荣幸，有福气成为母亲，使我们有权柄，有权力成为母亲。但是让我们能够以对这个母亲的名是当之无愧的，因为我们的孩子原是你的产业，是你把你自己的产业交给我们管理。主啊，在我们来带领我们的孩子，养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让我们把这看作是你的产业，来好好的管理，好好的教养。在过去多少时候，我们不知道当怎么样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得罪了你，也让我们的孩子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正常的一些现象。此时此刻，主啊，若有这样的母亲，求你赦免，求你原谅。此时此刻，主耶稣，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你更新我们的生命。主啊，你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你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用你的爱来教养我们的孩子，用你自己留在圣经上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全能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在凡事上做孩子的榜样，在敬畏你方面也做孩子的榜样。在我们的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让我们管教孩子的方法也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改变，直到我们越改变越成长，像你的样式。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母亲恭恭敬敬地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所有做母亲的都能以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以你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孩子，以你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在你的真理上不偏离你的左右，使他从小就有敬畏你的心。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这些做母亲的，让我们能够有广阔的胸怀来包容孩子的缺点，也能够以你的爱来引导孩子，接纳孩子。全能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同时也让我们能够像你给我们的爱一样去爱那些你让我们去爱的人，是像你一样去爱这个世人。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在灵里边多结果子，仿佛在灵里边多生孩子一样。耶稣基督，谢谢你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今天所有来的弟兄姐妹。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